的确就是一直很想要出来，但他只能礼拜日来。 出来， 那 他现在礼拜日下有事情， 要顾工作啦，所以要礼拜天他才能来这边。 两个红豆，一个大红豆，一个红豆。 红豆。哦，红豆是红豆。 好吗？ 对。 它这个形状。 然后再一个芋头啊。 这个形状很酷啊。 三角的，这样好分啊。 那镇头另外一边呢？ 黄大王，你等下会不会可以打？ 不好意思，久等。我们刚刚去买包的。 OK， 有跟他说啊。 我们在这边等一下。 好。 等一下找一间巷，找一个巷子，直接弯进去大理街里面。 大理街。 跟对人了。 那个家酱最近这几年家酱还会不会那个就是拿一些什么鲨鱼剑什么来刺自己 的？大头还在对面吗？ 还是有、 这几年关的 还是有，现在比较不流行这招， 怕痛吗？ 不是啊，就是大家对观众来说的流行已经不是那个东西。 已经没有那种 比较少了， 已经没有那种 feel。 可以听到太英讲话太珍贵了，赶快那个， 现在是录影吗？ 赶快。太好了。 我还没有看到尊王，因为他们除了神像被烧掉之外，还有就是原本坐轿子出来的那一尊。神尊， 你说青山宫？ 对啊，青山宫的 这个一定是他们那些势力的问题吧？ 不是，反正是烧掉了、啊。 干桃之间的 什么东西？不是，你是说 是不小心的吗？ 是不小心的， 是 意外，就是庙门已经关了之后， 真的、哦， 然后就是意外，就是、而且只有烧一下子，就是一下就烧完了、对，然后所以大家对每年都看的人最有感觉的。青山王坐轿子，就是跟人一样大小的，就烧掉了。然后今年就是出来这一尊是，他上一次主要出来的任务是煞子。煞子出来就是尊 青山王， 对， 保佑 跳。对啊，对啊。 像说那个延吉街那个火圣庙那样， 对， 火圣庙 啦，都到啦， 火圣庙是拜那个纣王，有人说是拜纣王。 好，都到了 哈。等大头， 大头已经在你后面， 大头已经在你后面了，对啊。 常啊。对啊。2004年在东京的时候啊 ，KK 就形容说，在那个涩谷 JR 涩谷车站的那个忠犬小八铜像前面，在那边等人的都是所谓的善男信女。 忠犬小八 有烤香肠 哎。是啊，烤香肠啊 ，OD 吧。 好黑的一只猪。 好黑的一只猪。我们现在沿着大理街91巷走进去，这边我们会慢慢进入成衣批发的巷子。 他在哪边都有马英九，他香港长 麻油味道， 客家装傻。 麻油，刚才在梧州街那边是香茅油的味道，这边拿就是麻油。 对啊，难怪我刚一直闻到香茅味道，原来是香茅油。 香茅，没有香茅油是因为完全就是挡蚊子咬而已。 OK。 那麻油就真的是有那个有人在煮麻油鸡还是什么？ 凤 阴在 这么远， 是 什么店啊？ 来带路。 好，那我往这边走。 啊，这个 前面段太长了。 OK。 你看这边都段那么长啦、 啊。OK。 凤阴社后面就是八将团，你看凤阴社跟八将团段多长？ 凤阴跟八家将 团 隔太远。 刚才那个、啊。本来应该是连着的吧。对，本来应该要集好。可是他们怕。对对对对，他出阵的问题。 等到他到某一个他比较在意的点，然后他就会想要把大家集中一点，等一下同时 就 传单的脚头在那边，然后你要 是没有等对的话， 所以其实就会被他讲话， 要通过司令台， 对啊，通过司令台前面在等对一样。他这边他妈觉得这个设计还好，可是可能到回家会，他会觉得不要离太远这样。 他那个带队的是不是也很紧张？ 还要知道， 他也通常也会去讲。 他对他要熟络那种，就好像你干事这样。干事或是国会助理， 这些 他要很像刚才不是有一个人突然来找我，就是那个穿黄色的那个就是国会助理， 对啊，是啊， 他是延伸冠的助理， 是啊， 他是双联的角头，双联角头的成员， 延伸冠，那你都很熟 的，对不对？台北市议员， 看庙会认识啊，因为我会去找一些 严谨博的女儿， 他们会 博士班。一边念博士班，一边当 司仪。他是双联的，因为台北辅导的角头都是正，辅导的正头都是跟角头在一起。 哎， 对， 我们现在在那个青山宫看那个青山虎王的绕境。青山宫啊，万华、啊，我们现在有佑生，有阿朱，有大头，有米米。我们现在就是万华一带，我们在走一些小巷，在跟着阵头走，声调。对，就是反正我们就是在那个龙山寺附近。李世阳，你要问李世阳的电话。 李世阳啊。 等一下，我现在告诉你哦，等一下。 吓到我，不是李世阳要来了。 不是。 我就大家看过十分钟，他应该不会想要再来看。 是啊。来，你抄一下。092998-457198-457198-4571对，好，对。三个啊， 头一个拔掉， 人类的右手， 对啊， 人类的右手， 一个捏扁， 这样是啊， 人的右手， 八个人都脚头， 应该都会扁， 这种复原哦，我是如果它刚刚磨好，然后就要上发。我的意思呈现一定要照那个那只神棍还能烧掉的脸下去吃。不是，我倾向你泼的那个到明信片那个脸下去吃，我是倾向于那样子弄。但是那个国军有跟我讲，很难抓得准，很难啊。他说不是很清晰，他说要防着对面也要。 对啊， 前后左右都要才会准。 他才知道。 现在包括明信片，就它都有一个角度，又不是正面，最好一样。我想到时候是不是 要 就到你现在的那个脸下去放？不然我是希望顾客 在台南 前面那个那张脸。 那刚才是谁打给你？ 阿伟， 他来吗？ 不会来， 他们都去看卡拉影了。 阿伟现在打给玉成。 哦。 可是还可以看，他还看得到一样，可是要有说吧？ 没有，就是川江军这边裂开。 阿伟， 我只这一段 打给我们接，打 这边有， 这 边是爆开 啊。本来就有裂， 但是那个形都还 OK， 形都还 OK。 谢将军是整个形。 这个是他是义英帽子，然后还有义安。 OK， 然后这个很多色，不知道这些色是什么关系，这样。这个要问太阴了。 对啊。 哇，还有杨雕。